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最近在网站登载了文章，为朝鲜统一事业所建树的不朽业绩。文章指出，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坚决突破历史风波，大力推动祖国统一运动，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这都是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卓越的自主统一思想与路线和光明正大的祖国统一方案的辉煌胜利，是两位伟大领袖废寝忘食的积极领导的光辉结晶。